我爱石头

Yeah. 四门只要送给荷花香尊人心田。新不烂桥山翻也马金关，杨柳青翠似桃路， thank you. Thank you. 婆叹我做难行，已是七年呐。家中的大小厮要我去干，挨打挨骂苦受熬煎，睡觉好似鸡扎眼。 知道了。

心事怎么讲？

Thank you. 美清目秀，好似月中嫦娥，玉腕托腮，分凭天生之女。臣乃人儿长得好，这水母也睡得妙啊。 听众朋友，